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郁文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是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开打，引发全球股市震荡，这个不是零和游戏，这个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贸易战的原意是指扩大这个战争的范围，将对方的贸易作为打击对象的一种战争手段。历史上著名的贸易战呢，有十九世纪初拿破仑针对英国所施加的大陆封锁，还有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德国试图封锁英国的贸易战。但是今天的贸易战呢，就是指国与国之间在贸易的过程里面，不同的国家通过施加关税或者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施加压力的一种经济斗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3月23日就签署301调查结果一份备忘录，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就课征高关税和投资限制。特朗普就对中国开出一张巨额的贸易罚单，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包括对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中国呢亦都在不到12个小时之后提出一份报复的清单，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美国对中国制出这个301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就限制一些产品的进口。中国对美国这种做法就表示抗议，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破坏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亦都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经遭到多个世贸组织成员的反对。什么叫301条款呢？所谓301条款，即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这个条款规定，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认某一个贸易伙伴的某项政策违反贸易协定，或者被美国单方面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时候，他就可以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和受损规模相当的报复性关税。而所谓301报告呢，就是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主要就是针对盗版软件、盗版光盘这些问题。今次美国特朗普总统就是根据301的调查结果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特朗普去年8月就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处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就启动调查，就判定这个中国是否涉及侵犯美国智慧财产权和强迫这个技术转移。特朗普就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301报告实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美贸易战如果不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不但只影响中美关系，亦都会引发世界贸易大战，影响全球经济。多谢大家收睇收听，下集再见。